Hey, 大家好，又回到嚟我哋呢边嘅财经啊，同埋呢个商业专题啊。 系啦，因为太耐冇做节目啦，所以咧又想悭水悭力咧，就两个节目 call sofa 啦。咁啊，今日有边个喺度咧？有阿的神喺度啦，系咪？ 系。 啊，咁啊，仲有我啦，我系亨利啦 ，OK。咁就今日最主要话题想讲咩咧？就系、是、就翻呢两日嘅股市嘅情况，想请阿的神解释下俾大家听。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这两天的情况呢最主要都是即是表面上看落呢就似这个是大陆托市啦。但是呢其实这个即是北方南下的资金呢限制呢105亿的啫即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呢即是未必呢一定是说北方的资金是突然间杀落来的。即是你可以说是已经是有一大笔的资金部署了在香港只不过等一个时机的。 是。因为我成日不明白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没做没投资股票这样的东西。其实他如果譬如现在是做好像做二千几亿啊。那其实那二千几亿我成日有一样我不明白呢其实是同一头资金炒几转啦、啊。定是真的有人摆真的有几千亿在那里炒紧的呢 即是如果根据返这个香港官方的数字啊咁啊，喺香港嘅基金嘅資金咧，係可以話已經係達到10000亿美金之上噶啦。 10000亿美金，咁即係80000亿港紙啦。咁即係而家做2000亿都好少嘅，做基本上。咁但係佢基金投資唔係就係投資呢個股票市場嘅，應該係嘛？ 唔一定嘅，即係有機會係債市啊，或者係匯市啊，都有。 即係而家即係就搣少少俾大家喺度玩，都可以玩到咁癲啦。 基本上佢哋庄家已经系买定晒货嘅，但系你话嗰2500亿咧系散户追货啊，定系话大庄去扫货咧？呢个真系好难讲，因为咧有卖必有卖噶啦。 系啊，绝对 系啊。咁所以就系话，究竟边个接货，边个出货咧，即系都数唔清嘅。咁啊，姑且就睇住佢先啦。 咁但系即系我有少少唔明白就系话，咁点解前开始炒早唔？早唔可以炒，前可以炒，就等佢呢个复活节之后，或者清明之后先可以炒咧。系真系谂住，即系过咗复活节就真系复活啦，定点样咧？ 系基本上咧，就喺呢个中国咧，就突然间放风，就系、是、大概喺24800点嘅时候咧，佢就话啦，要开放呢、這个中国嘅即系基金啦，咁可以南下啦。咁好老实讲，就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咪？你而家開放咗就即刻可以谷到2500亿咧？ 佢基金系边一类意思？系类似系社保基金啊，定系一啲咩基金啊？定系啲一啲佢所谓都系一啲私募基金定系点样咧？ 啊，有私募，亦都系有呢、這个社保基金嘅，亦都有保险嘅基金。 咁但系嗱，又倒翻转去讲啦，嗱，钱就喺度噶啦 ，OK。咁落嚟香港炒，同我喺大陆炒，咁香港好炒嘅地方会喺边度咧？ 佢就话啦，资金咧。即是南下的资金是用来呢是减少北方的股市的泡沫他就这样解释的。 哦即是香港水泡沫。 但呢在事前呢基本上呢梁振英呢已经是多次上去呢就是在攞资金或者搬资金过来的。其实都不用去搬的只不过做下数因为资金本身香港都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就未必一定是中资的只不过中资呢他就在放了风出来。那究竟呢就是这个西方的资金和这个中国的资金一起配合底下呢有机会是这样做形成一个升势的。 OK, 咁但是如果你这样去看呢其实你觉得这个情况可以维持几耐 可以维持几耐 是不是有这样玩法我想法大家都不用返工的炒股票得了应该我的。 好老实咁讲我自己就个人见解我就不建议呢而家这一刻出货的因为呢真的有机会可以炒到这个六月份或者七月份左右嘅。 哦，即系而家揸住啲股同揸住啲楼一样，就唔好卖住。 暂时呢一刻就唔好出住啦。 但系如果冇话睇，即系譬如你自己睇，如果睇唔到话咩方向，话系炒边一啲，即系如果我睇财经版就哦炒边啲板块啊，就冇嘅全部一齐炒嘅，基本上而家都。 暂时嚟讲可以话系乜鬼都炒，因为我而家个人揸嗰啲细股咧，其实都升咗2倍。咁我嗰啲我已经掉咗，因为基本上系冇前景，系一个唔 make sense 嘅情况下咁样升上嚟咧，即系 而家差合都系 好麻木嘅， 即系呢个鸡犬都升天噶咯。 系啊， 咁但系往后睇如果你建议，即系我哋唔识啊，你建议应该系点做？因为我发现我阿妈都搵到钱啊嘛，所以我就开始觉得系有啲奇离啊，要留意。 如果我個人睇法嘅話，其實如果本身自己揸住係中國嘅金融股咧，即係例如內銀啊或者內險啊，即係呢一類嘅股票咧，咁其實暫時嚟講都唔需要咁心急咁樣放出去住嘅。 咁如果譬如好似如果根據我認識國內，咁佢啲能源股揸唔揸得過，或者電信股可唔可以考慮咧？ 電信股就我建議就唔好買啦， 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 係電即係通訊股咧，其實咧唔係話唔得嘅，佢始終都係一個國營嘅背景底下。但係咧，佢有一個缺點嘅存在，就係而家科技發達啊嘛，咁所以咧未必需要係有呢、這個即係用電話做通訊啦。咁啊，基本上佢哋所做嘅咧就係靠呢個 WiFi 嘅放射去。 即係佢可能佢真係啲人通訊，但係你講得啱就係、是，因為之前即係好耐好耐好耐之前真係靠話音去收費。咁我都短信又好 平。就 SMS 啊，短信嗰時好平，好多人發短信啦，係咪？咁但係去到而家又可能其實大家溝通都可能唔需要通過，即係未必係通過一個無線網絡，或者係通過一個 WiFi 嘅網絡都可以做到嗰樣嘢。因為我翻到國內，我發現係屌真係。邊撚度都有 WiFi 嘅，屌你真 係。係啊，仲勁過香港 啊！佢啲 WiFi 就係佢最正嘅，佢個名同個 password 係一樣噶嘛。你去啲餐廳食飯又好，邊撚度都我話你冇 WiFi 有啊？咁你個 password 係咩？我個 password 就我 WiFi 個名咁啫。 哦，呢、這個已經係好複雜嘅嘢嚟㗎啦。咁因為咧，如果係大部分應該國內嗰啲 WiFi 應該係1234678同埋4個8。或者是8個8啊，呢、這個就係大家一撞就撞到噶啦 ，OK 啊。 即係諗到快緊時，咁但係啊，的神，我想問多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你上次有講過，其實你覺得其實而家呢個做法咧，即係開始香港個股市都開始向上咧、其實同上次你講話嗰啲一帶一路嗰啲咧，其實會唔會係有 係完全相關？ 有冇啲咩關係嘅？其實 完全相關。 係可唔可以簡單啲説明係點樣嘅咧？ 其實咧。如果你話油股啊，或者係基建股啊、金融股啊，咁佢哋升咩？咁一嚟就係國家嘅改革嘅即係政策帶動之下啦。咁二嚟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咧星期四咧 TVB 咧嗰、那個夜晚嘅晚間新聞咧都已經有一個教授咧係出咗嚟去講話噶啦，就係話而家 國外教授定 係 香港教授？ 香港 係邊個啲？ 咁大家可以翻查下，其實我都冇記得邊個。 但 我好认同佢讲法啊！ 佢个讲法系咁系点样咧？ 佢嘅讲法就系话咧，而家中国嘅股市上升咧，咁就系一个政策市嘅带动底下啦。咁、但系咧，本身咧本土嘅经济咧系出现一个背驰嘅。咁佢呢个讲法系十分之正确。咁基本上香港嘅升市都系冇一个经济嘅 base 去 support 嘅。 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去翻好似我哋僆仔个年代，即系如果炒股票都搵到钱，啲人就咁即系嗱。首先唔好讲啲股票买咗未啊 ，OK？ 嗯， 但系啲股票未买，你纸上富贵咗，啲人就会再消费，去谷个经济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系嗰啲上市公司嘅话，其实啲股票升到咩价钱，对嚟讲理论上我冇乜关系嘅，你唔会资本多咗噶。 系 啊，咁但系对佢哋去做嗰啲一带一路嗰啲，会有啲咩关系咧？系因为去咗谷起咗个股市之后。佢再將一堆去國有嗰啲企業落嚟香港上市，再吸一嚿水啦，去投資啊，定係點樣咧？ 其實我個人睇法咧，即係呢個係一個融資嘅問題啦。咁另一個問題其實大陸嘅資金咧，唔係話十分之短缺嘅啫，即係唔係話短缺到真係冇錢嘅程度，只不過佢哋而家係收緊咗啦，即係唔會我亂咁批啲錢出嚟。咁啊，即係我可以講一個 hot case 嘅，咁其實都冇願意講。 系点样咧？想大家分享嘅。 咁一个 case 咧，咁就系而家最新咧，香港咧就整咗个武汉嘅呢个经贸所啊嘛。 嗯。 办事处，经贸办事处。咁查实咧，咁佢哋嗰边咧个基建咧都系搞到冚冚声嘅。唔好话基建啦，就系、是、呢、這个建设啦，都已经搞到冚冚声噶啦。咁话说咧，佢哋嗰边嘅建设咧，咁早前咧，其实我有。post 咗一个 news 出嚟嘅，就係讲呢个湖南省嘅一个市，咁就因为呢就搞呢个个人文资嘅建设呢已经搞到呢自己都爆煲㗎啦嗰个市。咁暂时嚟讲係中国第一个市爆煲嘅。咁就出现喺湖南省。咁 即係银行就先俾你去搞诸如此类啲嘢，但係跟住冇钱还。係咪我咁样嚟理解定点样呢？ 而家 即係唔好話中國，即係而家全世界嘅銀行啊，即係可能香港嘅銀行都比較寬鬆，即係寬鬆啲。 嗯。 因為全世界銀行呢，如果你要借100万嘅話，佢都只會批80万俾你嘅，大部分。係啊。 咁、但係跟住又會係，即係你預見就係國內可能好多政府都會地方政府是冇钱还啦、啊、爆煲啊定係点样呢？ 佢哋唔係话冇钱还啦，因为佢哋而家开始采取咗一个係保护政策。即係如果你係一个係冇一个本身自己嘅实力嘅话呢，嘅企业呢佢哋係唔会亂咁批钱出嚟。 係呀。 但係而家係因为中国呢嗰、那个架构呢就非常之特别嘅，咁就唔一定呢係话，如果你係一个开发商，佢就唔一定係你自己个人嘅企業啦，即係唔係一個民營企業啦。咁啊，基本上如果係有實力啲嘅話咧，都係有一個半官方嘅參與嘅情況下噶啦。 哦，咁樣嘅情況。 係啊。 咁但係如果有半官方去參與嘅情況，係咪會同銀行攞貸款係會 相對係寬鬆好多？ 即係就算冇錢還得翻阿爺，就唔關就自己唔使上身。 佢哋會經過好多重審批嘅，但係咧相對嚟講就易好多嘅。 O K。 係啊，就比相對民企就易好多。 但係近排我有睇聽講啦，即係話其實一路一帶其實佢有個諗法，就係其實都唔好搞咁多嘢啦。如果反正而家你國內可能嗰個內需市場都唔係開歌起，就係想做大啲國企開出去收購外國啲企業，你覺得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呢？即係 其實收購情況都已經出現咗一段時間㗎啦。 即係不過未係收購到啲我哋嗰識嘅名嘅啫。 系啊， 即系俾佢收购我买咗 Apple 啦，屌，真系唔好意思。 其实而家暂时嚟讲咧，中国咧佢哋都开始做一个整合嘅状态嘅，即系例如话新三板啊，同埋 OTC 啊，佢哋都系个原意就系咁样，都系为咗咧系大食细嘅。咁啊，变相咧就系、是、如果你细嘅资金流不足嘅话咧，可以咧用大嘅去收购你。咁啊，確保咗你一個資金流充足嘅情況底下， 因為我唔知啊，但我叫佢就話，而家我哋要搞高鐵，走出去啦。咁我可能要搞南北車合併，諸如此類，即係都係慢慢都會係向呢個方向去走咧，係咪咧？其實 係啊，呢個係大與大之間嘅一個合併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我哋又去翻嗰個一帶一路嗰度，咁而家你譬如去到嗱，如果我理解啊 ，OK， 咁其實而家你國內中國啦，唔計啦，佢最大嘅嗰個貿易嗰、那個即係對口單位就係歐洲啊嘛， 歐洲同而家美國 啊，美國啦，美國可能好啲啦。如果你 三年前係歐洲， 係咁，如果歐洲啲經濟咁樣撲街嘅話，咁因為我朋友都喺度講，喂，咁而家真係好難做啊！你過一年之後翻嚟，你做廠嗰啲，如果你係做歐洲客嗰啲，哇，佢啲歐羅咁樣跌法，你夠唔啱接佢張單咧？即係可能我捉你5%，哇！大佬你個貨幣跌5%，可能兩日都可以頂到出嚟嘅咯。咁其實係會係有個咩情況會出現呢？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 如果係咁嘅情況， 其實真 係好難做。 你有單，你有單俾我啊，唔夠膽做。咁即係點咧？因為我上次我個客喺歐洲過嚟都話，其實而家好多， 即係而家問題就係佢哋出口去歐洲咧就比較少 嘅。同埋因為歐洲俾個 order 都係細咗啊嘛。 咁 變咗佢哋好多時會喺翻一啲東歐嗰啲地方做，就 instead of 係 paste 將 order 落嚟大陸啊嘛。 因為查實佢哋而家咧，如果批出去歐洲啊，用我所認識嘅背景認即係我背景嘅認知底下咧，咁咧其實咧佢哋唔係收歐元，係收美金。 即係用美金定價。 係啊，暫時嚟講係用美金定價。即係如果相對嚟講大企業啊。 係明白。咁除咗呢個之外，就係頭先都係講啦，呢個一帶一路。咁你覺得如果佢真係行呢樣嘢，嗱而家真係嗱都有40多個國家參與咗啦。咁係咁。但我嗰日睇，我覺得唔係好多錢要，我哋都係搞 一千 美金啫嘛。屌你咩？我哋喺條跑到1900幾港紙啦，屌！咁佢都冇幾多個 project 可以 support 咗啫喎。如果咁樣做嘅話， 其實本身咧基建咧係咁樣玩嘅。 啊，上集好多講，我哋都講過少少啦。 即係你意思係好似台灣搞基建，不斷要去增，即係再撥款嘅啫。 本身基建就係咁玩嘅。首先咧就係一個。地形嘅审批啦，跟住土测去审批啦。咁样确实，如果真系要玩啲旧嘢咧，咁啊就系政府要掟一个批文出嚟嘅，就系、是、认同你去搞呢样嘢啦。咁啊，你攞咗个地皮之后啦，去起啦， 咁啊，当然要有投标噶啦。咁啊，开发商就唔知边间公司，但系咧，如果系一个非常之大坛嘅嘢嘅话咧，基本上政府都会参与嘅，即系唔单止系中国，其实外国都一样。 我问你，如果你最主要你见到近呢两三年，最主要系你见到，譬如好似日本啦，日本包佢政府唔会咁样做噶嘛，但日本政府近呢几年都会啦，佢知政府加企业出去推销佢啲嘢啊嘛。咁日本就最叻系两样嘢嘅啫，如果出去搞呢啲大型嘅嘢，佢叻系起两样嘢嘅啫，起核电厂同埋而家咪推铁路咯，啊 港口啊， 啊喺港口呢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嗱，你如果佢搞到个嗰坛嘢咁 Q 大坛嘅话，咁我哋可唔可以唔用一个本位个思考就系、是、好、简单啫？你喺国内起高铁咧，就饮鸠得你起嘅，基本上你中意拆边度就拆边度，你要迁边度就迁边度。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话你去到我唔好计你中亚嘅地方，你去欧洲，点解你系冇可能做得到嘅？你话人哋嗰啲环保，因为我系好多，我半年前我睇过 BBC 讲一样嘢，因为而家喺英国而家有一条高铁嘅嘛，而家要起多一条高铁喺伦敦去 Manchester。即系我可以睇 BBC 讲嘅就系去访问咗条友，嗰条因为个市长系乜柒嘢嚟嘅？屌，佢话咁我哋起呢条嘢要起几耐啊？佢话要起30年到咯，屌，佢点解要起30年？哦，因为我哋可能有迁拆，有环保90几样嘢，我哋我哋每一层都要咨询，全部改得晒，你起又可能唔使好耐噶，啱咪讲句？但你搞呢嘢扑街喎，嗱咁样。但系如果你去搞，你国内去带头搞呢样嘢，如果你真系搞到去欧洲嗰度，系咪真系好似想象之中，就系、是、好似同你喺中国咁样起法咧？可以真系。即係你喺一啲相對嚟講法規比較落後嘅地方，你可以咁樣做。但如果你係去到 first tier 呢啲地方，譬如可能英國啊、荷蘭，依埋去德國呢啲地方，喂，你係冇可能咁樣做嘅基本上。 咁又唔係咁講。 啊，又唔係咁講， 唔係咁講。嗱，如果你話喺法制落後嘅地方咧，咁即係有機會出現內亂啦，係嘛？咁咧，根據呢、這個， 如果你去墨西哥咧，咁好笑啦，俾撚咗你做，跟住話唔俾你做啦，咁點啊？你話好 嗱，根據呢個 TVB 所提供嘅資訊來源，咁咧呢個中資咧就喺呢個非洲咧就整咗個圖書館，但系呢個圖書館咧就因為呢個國家嘅內亂嘅情況底下咧，已經係撤橋撤咗兩次噶啦。 嗰間圖書館裏邊有中文書借嘅， 所以就起咗幾年都起唔到。 啊，咁但系如果係咁樣嘅話，因為你真係。你話你去嗰啲咩美洲啊、非洲啊咁講啊？ 即係我打斷你啊！其實咧，點解佢話係批咁少嘅資金出嚟呢？其實我有個人一個理解就係咁嘅，因為咧，如果你要起一嚿嘢嘅話咧，即係按正常一個中國人嘅思維咧，即係真係內地人啦，就係當然香港人都係一個中國人啦，但用一個內地人嘅思維咧，就係話。唔理你對方法規啲乜嘢，總之我拎到單生意翻嚟就得噶啦。咁咧，其實如果內地人咧去玩呢啲基建，點玩嘅咧？咁啊，佢就接咗呢單 project 出嚟啦。咁咧就好簡單，即系咧佢所有嘅原材料咧，即系我自己睇過人哋嗰份公司嘅報價單同埋呢個還款單啊。咁咧我就發現到一樣嘢啦。嗱，鋼材啊，原來係呢個三叔公個仔嘅公司嚟嘅。跟住铁矿石啊，原来系佢家姐嘅公司嚟嘅，即系咁样嘅，即系嗰啲。 呢个最你嗰个深州公同嗰个边个都系中国人嚟噶嘛，唔系非洲人嚟噶嘛，你话 系啊？即系所有，即系咧，佢哋接 一 单工程，所有嘅嘢都系自己。 佢接工程嚟做就同香港唔同嘅，即系我系屌由供应商到工人都包咁晒嚟做噶嘛， 系啊， 关 系都系非常之有。 差唔多咁多工人， 唔系你唔使佢有工程队噶嘛， 就好简单。点解咧佢可以谷到嘅经济咧？就系咧嗰个钢铁咧喺边度嚟咧？啊，原来系进口翻嚟嘅，唔系本地生产嘅。嗱，咁就可以益咗其他国家嗰啲人啦。 所以即系前一集我哋讲个概念就系话呢个一带一路咧，其实咧个目的咧系消耗。过分嘅产能过程，国内嘅产能过程， 佢一直系将个产能过程输出啦嘛，如果咁，但系问题就是我你倒翻转去谂，我又觉得好奇怪嘅呢样嘢。如果你嗰阵时就系鬼佬殖民主义就将佢啲嘢带俾我哋啊嘛，屌！如果佢唔带俾我，即系佢都系产能过剩啫嘛， 系啊， 即系譬如好似喺香港而家，因为咁，如果你唔系英国好殖民地。阿茂啊，学弹钢琴咩？屌呢啲嘢根本都唔能存在噶嘛！ 如果根据呢个思路出发嘅话咧，我就可以 predict 到一样嘢，就系话中国人就话： 唉，你 Q 得佢喺尾度啊，总之收到钱就得啦。 嗱，而家喺咩我胡同，我与我无关。 好老实讲啊，佢哋咧起呢啲嘢咧系分期付款嘅。 咁你喂，咁唔系喎，坦白讲句，如果你真系咁样讲，当再歪啲去谂啦，屌佢真系不如远势输出啦，如果将呢个东莞模式就输出去欧洲吓。輸出去中亞洲下，或者係去， 唔係佢呢個方式輸出咗之後，所有附帶嘅服務業就會跟埋呢啲咁嘅嘢一齊輸埋出去㗎啦。係 啊， 咁嗰啲工人啊，嗰啲管理層啊，都要娛樂㗎嘛。咁係咪要用間公司去起下其他嘅服務業行業咧？服務場地咧？ 即係一樣，即係自己玩到咁大鑊嘅嘢，再玩一大鑊啲咁解嘅啫喎。如果 係啊，即係等於係你喺西藏起基建一條鐵路入去，咁咁多工人，咁點辦咧？咪所以喺拉薩會有雞場，跟住。又会有唔同嘅服务嘅行业出现咯 ，OK。 其实同我哋琴日所讲咧，只不过系谷大个服务系，其实系冇分别嘅。 即系大家就揽起嚟死，就唔好就系中国包。 咁但系你最后嘅结果系，即系整体个社会会有效益嘅。我真系好怀疑呢样嘢，有真系。 咁首先满足咗我哋伟大领导人嗰个咩咩梦先啦 吓。所以咪即系根据呢个方向出发嘅话咧，因为佢哋系用分期付款噶嘛，但系产能过剩未必系一下子你可以消除得到噶嘛。即系根据呢个方法，边啲公司顶唔到嘅话咧，就有机会真系要收皮嘅，唔系讲笑嘅。 即系搵呢个长债冚个短债咁解啫，屌屌正常嚟。 即系有公司要倒闭咧，即系系必然发生嘅事。但系咧，而家就系用呢啲钱去补救一啲比较有实力嘅先，就系咁咯。啲咩叫有实力？即系有关系嘅先啊。 咁最后真系你感觉个结果会系点嘅咧？ 最后咪俾人 如果呢题一系嗱，而家咁强势啦， 而家合众啊嘛，而家玩， 而家玩合众啊， 而家要搞啦，咁真系系咪真系最后会搞？ 咁四廿几个国家，咁梗有一两个玩连环噶， 系 啊，大家都有个总部喺我哋嗰度嘅，啊，而家系。 其实我就谂过一个问题嘅，即系根据翻咧，而家香港咧1997年打后咧，即系好老实讲，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即系阿 Henry 你就。有資歷過我啦，咁亦都係望住呢個香港成長嘅。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咁如果咧中國即係冇咗呢個中國嘅話咧，咁好老實講，香港係咪會變成另一個日本咧？我就好想問你呢個問題。 冇咗中國， 即係你以你嘅睇法係 冇咗中國香港啊？唔係，我不嬲覺得我話理解啊。其實香港咧，其實同新加坡係差唔多要。即係不過新加坡後面靠住嗰個馬拉咧，就冇中國咁撚大咁解嘅啫。因為馬拉咧，大嘅公司咧都係新加坡上市嘅，其實同中國一撚樣嘅屌友嘅。而佢哋兩嚿嘢都好撚類似，都係好多天然資源嗰啲嘢嘅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學你即係馬來西亞要靠你去喺嗰度啲公司喺度上市集資，就因為你同香港一樣啫嘛。新加坡都係即係你個相對嚟講，你法制比較完善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即係你覺得個 city 係比較 international 啫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香港就有少少過分，就係點解？因為可能因為你馬拉個經濟都冇個經濟體冇大陸咁大啊嘛。 嗯。 咁你就會有少即係我諗喺新加坡嘅人同喺香港人就會有少有少少唔同嘅意思就係邊度？新加坡都要靠自己啊嘛，諗住其實最後都係靠自己啫。但如果你香港是纯粹是 rely on 大陆呢咁你扑街都应该都好撚快嘅我估就应该。即係唔係话你搵唔到食即係你搵到食之余咁你咪要睇人面食囉。即係唔係话有啲人啲嘢去做唔到要搵你做㗎嘛。而家就係、是、我就摆明俾生意你做㗎嘛而家摆明一鸠你㗎嘛要留嘅。咁个情况就有少少唔同但个性质系类似其实。咁亦都你見香港而家情況都類似係咁樣啦，即係其實你某個程度上你個經濟裏面其實你某一啲嘢你都係都幾 rely on 大陸，即係 one line 咗出去。譬如我早兩禮拜同我喺度食飯喺度傾開偈，咁佢老婆又係做酒店嗰啲噶嘛。咁不過今日就遲咗講啦，其實。早幾日已經知嘅，其實而家，譬如佢老婆做間酒店喺銅鑼灣嘅，都叫 Prime Area 啦。OK， 佢話根本而家住唔到一半嚇、啊，即係其實係慢慢有啲嘢，其實就係佢哋已經知道，但係佢唔話俾你聽嘅嘛。即係你諗下，最撚好景嗰時做酒店，一年出10月嘅人工係緊㗎啦，出4個月花紅，你個 performance 都係好撚 average 嘅咋？點係再出18個月糧嘅？點解好嘅？咁而家你梗係冇咁嘅歌唱啦，好似係。咁 咁你咪會睇到嗰個問題喺邊度咯？即係你有時你太 rely on 佢咧，你就佢唔得，或者佢有啲嘢去改變，你咪賴到應一應咯。我覺得個情況就係類似咁樣咯。嗱，咁啊情況咁啊冇辦法噶啦。咁佢係手伸咗入嚟，咁你都冇辦法噶啦。唔係佢伸手入嚟唔緊要啊！屌你長，即係佢都未伸到條褲，你褲都長埋，咁屌咁你冇得搞噶啦！你死緊梗噶基本上。咁即係問題就係話你會，即係我覺得可能你後生過你會覺得哦都係咁樣樣噶啦屌，因為你見到你識阿爺嗰時，阿爺已經開始強大啦嘛屌。但我識阿爺嗰時，阿爺係窮閪嚟嘅啫嘛屌老友，真係咁變咗可能大家個睇嘢方法唔同咯。咁但係如果係好簡單，人係會相對嚟講係，即係我自己都會，我都係懶嘅，好簡單。喂，咁你即係大家即係個人過嚟揾我，我哋做個 job， 我做個 job。譬如 let's say 三十分鐘，我收佢3000蚊，香港人我收佢1000蚊，仲要問有冇得平料啦嘅，咁我都想做大陸人生意噶，坦白講，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咁如果啲人揾咗，會點嘅小友啫？嚇、啊，就係咁嘅情況啫嘛嚇。 嗯，咁啊都係嘅，因為而家我睇香港而家呢個環境咧，就有啲似係一個缸裏邊嘅金魚啊。 啊， 系有啲似系咁样嘅情况啦。 唔系，因为佢冇之后，你话头就系去翻最今日最开始喺度讲，你呢个股市咁样升法咁样成，即系第一件事，你唔好理佢系边捻鬼喺度做啊！屌，咁绝对系佢系有呢个财力嘅，呢个系唔可以质疑嘅。咁但系问题，佢都系咩 use of 你呢个 market， 呢个世界啲人系 recognize 你呢个 market 去做一啲佢想做嘅嘢啫嘛。系咪先？咁你搵佢钱搵正常噶喎，即系等于我头先我哋咪开咩喺度讲？我屌你乜！我如果日日做2000几亿，咁港交所咪好啦，好赚屌楼嘅。佢抽水嘅，因为同开赌场咩分别啊？屌楼嘅。咁佢咪好赚？咁呢啲咪因为你本身有呢个基建喺度，即系有呢个 structure 喺度，呢个 structure 系啲人认可嘅，咁你咪可以喺度搵钱咯。佢俾你搵，佢都唔冇所谓。坦白讲一句，咁但系其实最后会系点样咧？咁即系最后系咪哦咁？哦，即系你癫，我仲上紧过你，咁大家一齐炒啦，屌！咁系咪咁样做咧？我真系唔知，因为我唔系做开呢样嘢，所以我真系唔知啊。情况就类似咁样咯。 系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以后啦都系咁样以咁嘅形式，有迪神同埋 Henry 喺度啦，咁啊为大家解说呢、這个啊呢、這个炒卖嘅市场，同埋喺度比较现实，其实都唔系比较现实嘅经济噶，只不过我哋系感觉上嗰、那个现行嘅经济点样样啦吓。咁啊比较叫 即系大家 实用啲啦， 大家要记住呢个股票升同个经济好唔好系冇个关 系。系冇错，我发觉啲吉铺越嚟越多咁，但系股市系升到升到系直追呢个30000点噶吓。我都系唔知点解同佢讲30000点啊，我中咗呢个30000点魔咒啊嘛。 唔系今年会升到50000点咩？ 系啊，咁你 每点贬值系嘛？有冇数值噶？而家每点 每升一点咧，呢、這个港币嘅1蚊咧系会相对减少啲1毫子嘅生产力嘅。 咁你呢个挂钩关嚟 噶？即系都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可能我始终系年纪比较大，你有份工作，你咪继续打份工咯。老细唔肯炒你，你又屌你又唔肯好，你又唔肯好呢个全程又炒股票啊？老细咪真系搵嚟搞嘅，又同你讲真系。真嘅，咁你先讲嚟，咁你个个炒股票，咁、那个生产力喺边度咧？我都系成日都想问一样嘅啫。咁即系，哦啊，即系啊，迪神你系炒股票嘅，咁啊大卫你系炒股票，大卫你开唔系？大卫我识你嗰时候你系开餐厅嘅了，咁而家你又炒股票嘅了，咁啊唔系迪神我识你， 卖翻自己股票啫，唔关事嘅。 迪神我识你嗰时候，咦唔系迪神我识你嗰时候你系 卖汽水 嘅，你系卖汽水嘅，屌你又炒股票，咁啊屌你两个炒股票，咁边个卖汽水同埋边个？开茶餐厅嗰啲，我都系有少少唔系好明嘅。 而家话货价太贵啊，买唔起啊，冇计。 咪就系咁嘅情况咯，唔紧要嘅，不过睇下点开了。 好，下次再讲啊。 好，OK， 拜拜。